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21集，橙子这才想起自己的伤脚，定睛看去，红肿虽然略消了一些，但依然非常可观，走路是肯定走不成了。这几天看样子是不能去上班了。他惨叫一声：“ 我的奖金呀！” 黎雀认真地看着他：“橙子，不要去那里工作了。”“ 你说什么？” 橙子以为自己听错了：“不要去了，也不要再住在这里。等你脚伤好了，我们就搬家吧。”梨子苦笑了起来：“ 往哪儿搬呀？再说这是我父母给我留下的房子，我要住一辈子的，我哪儿也不去。这份工作也是来之不易，我很珍惜的，怎么可能说不去就不去啊？不工作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橙子真是搞不懂龙三的想法怎么会那么幼稚，仅仅是因为不喜欢奕晨跟自己接近，就是又要辞职又要搬家的，这宠物也太霸道了一些吧。黎不作声了，心事重重的站起来默默走了出去。橙子不再理他，摸过手机给奕晨打电话请假：“ 我想请几天假，三五天吧，也不一定。” 他瞥了一眼自己的脚脖子，懊恼地想：“三五天也未必好得了。”电话那头，奕晨问：“ 为什么要请假？”“ 我脚扭到了。”“ 好吧。” 奕晨不再说什么，挂了电话。橙子拿着手机，怔怔地发了一会儿呆。黎忽然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抄着他的腿弯把他抱了起来。他吓了一跳，双手撑着黎的胸膛，警惕地问：“ 你干什么？”“ 要吃早饭了，你不去洗漱一下吗？”“ 早饭？你做的？” 完了，自己的电磁炉不知是否还健在。“不是，刚出去买的。”“ 买的？你哪来的钱啊？”“ 就是说呀，忘记跟你要钱了。”说话间，已抱着橙子走到客厅。橙子一眼看到餐桌上面堆成金字塔状的一大堆煎饼果子。“ 那堆煎饼果子是哪来的？”“ 阿姨给的。”橙子觉得不必问下去了，他想象得出事情的经过。煎饼果子的摊位前，黎静静地站在旁边，一双深蓝的眸子痴迷地望着滋滋作响的小煎锅。这般有欣赏价值的顾客，摊主阿姨难免会多看几眼，却发现他光看不买，只是看看看，一副忧郁又困惑的表情惹人怜爱。“ 来来来，买个煎饼果子吧。” 阿姨招呼他。“我没有钱。”龙三动人的嗓音透着深深的失意。“ 啊。” 阿姨心疼了，他这小模样谁见谁心疼。谁家的孩子啊，这是早饭钱都没有。“ 哎，饿了吧？”“ 饿。”阿姨飞速地摊出两个煎饼果子送到他手上。“ 那给你吃，不要钱的。”“ 不够。”“ 这孩子饭量还真不小。” 又摊了两个给他。“还不够。”阿姨有些惊讶了。“ 这孩子饿了几天了吧？”“好，喂就要喂饱他，我摊。” 直到他手中的煎饼果子堆成小山，龙三才心满意足地离去。注定今天的生意要赔本的摊主阿姨在后面挥舞着小手绢：“ 以后饿了就来找阿姨哦。” 橙子觉得这顿用龙三的色相换来的早餐还是蛮可口的。吃完早饭，龙三又要把他抱回床上去。他这次没有提出异议，一是因为自己的确走不了，二是因为抱来抱去也习惯了。龙三俯身把他放到床上的时候，他揪住了龙三的领子， 使他直不起身来。龙三的脸被拉到几乎要触碰到橙子的鼻尖，身体暧昧地贴到一起。对于橙子突如其来的热辣举动，龙三感到意外又激动，手有些慌乱地撑在橙子的身体两侧，面色绯红，呼吸也急促了起来，含情默默地向他的脸上望去。 去那个热带鱼店把水族箱退掉。 女人揪着他领子，眼里射出威胁的寒光，没有半点春意。李咬了一下牙，把被误导的情绪狠狠压了下去，答应道：好。把这该死的女人甩回到床上，李转身要走，橙子却又不放心起来，叫住了他： 哎，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这小子没有半分社会经验，去了很可能被人家忽悠几句就打发走了，自己还是亲自出马的好。 你背着我。 他朝着龙三撒开了两只爪子，于是他就骑着这一头空前豪华的坐骑前往热带雨店。一路上数道暴殄天物牛角牡丹的痛惜目光化作唾弃的利剑射向橙子的脊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只觉得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只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他的心情：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 正哼得兴起，脚腕处被梨狠狠地揪了一把。走进热带鱼店的时候，掌柜大姐看到梨立刻笑得醉眼迷离，而后发现她背上驮着的异物，脸上的表情毫不掩饰地露出嫌弃。梨把橙子放到椅子上坐好，橙子整理了一下表情，做出了一个最甜美的微笑。 掌柜姐姐，那个水族箱我们买不起，请给退了吧。 掌柜的脸立刻板了起来，描绘的浓艳的眼睛半眯着，浑身散发着冷气，坚定地回道： 退货？不可能。 这一刻橙子真怀疑是小修上了掌柜的身。他蹙起眉头，嘟着小嘴，把一股水盈盈的泪意逼到眼眶，做出一副自认为最楚楚可怜相。 姐姐，你生意这么好的，也不差这笔买卖是不是？我真的没有能力分期付款，我一个月的工资啊，不过1800块钱，只够生活费的，求你了。 你不是有房子吗？可以贷款呀。 掌柜丝毫不为所动。橙子崩溃，抵押房子贷款买个水族箱，他是有病啊。 我是爱慕离，也是不择手段得到他的月离公主。我是主播似水子言，多多订阅评论点赞哦。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